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去哪儿、哦、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灯都熄灭了， 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

色，无边细雨亲吻我，四月的微风轻似梦，吹去了花瓣片片落，花中花落尽成秋色，

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？我会像翅膀飞蛾，不像那火焰。当我坠落在浪迹里又怎样？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

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。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有说话说的人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成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一个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

音乐慢生活。 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 Just

起我的花房，你无法逃脱花的迷香，你不知不觉忘记了午后方向。我说你世上最坚强， No.

些遗憾，无需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。